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兴西瓜并不是都来自大兴，市民购买的时候要注意辨别。为了确保正品，今年近80%的大兴西瓜个个都贴上了大兴农品二维码，市民只要扫一扫就可以分辨真假。 6月1号，有市民反映大兴区金龙园小区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通道私装地锁、僵尸车占道、私占绿地种菜、垃圾无人清理等等，引起了大兴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属地西红门镇政府调查核实并进行整改。 以前安定镇街头的烧烤摊烟雾缭绕，现如今镇上的街面不仅整洁，烧烤摊的烟雾也都散了。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记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采访。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眼下正是西瓜上市的季节，在西城区南营房社区金致生活店内，一场大兴西瓜展销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购买，也揭开了京味特色农产品主题对接活动的序幕。记者了解到，从现在起直到10月，将会有来自大兴、房山、顺义等各个区的优质农产品进入不同社区、超市，开展现场推介、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红玉西瓜2元5角一斤，庞各庄大兴西瓜2元7角一斤。上午，西城区南营房社区金致生活店内，各种正宗的大兴品牌西瓜汇聚一堂，切开一个就清香四溢。特意来买西瓜的夏阿姨精心挑选了一个大个头的京心，旁边一个大爷挑了个个头较小的红玉西瓜。大兴农委产品发展科科长李艳梅告诉记者，今年的大兴西瓜总产量在1亿公斤左右，产量与往年持平，但因为大兴种植西瓜的瓜农少了，今年的西瓜价格要比往年贵，差不多一斤要贵1块钱。因为市民吃西瓜都认大兴瓜，价格没有影响销量。现在大兴瓜已经不多了，小型瓜可以供应到7月底。现在的主要品种小型瓜有 L600、超越梦想、晶影和晶秀等，大型瓜主要是晶心三号、华心系列等。 李艳梅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售卖的大兴西瓜并不都是来自大兴，市民购买的时候要注意辨别。为了确保正品，今年近80%的大兴西瓜个个都贴上了大兴农品二维码，市民只要扫一扫就可以分辨真假。另外从价格上来看，正宗的大兴西瓜今年价高，小西瓜每斤都在3元以上，大西瓜也要超过2块钱。除了今天举办活动的金致生活店铺，市民还可以登录京东商城、北京特产馆、智农宝网络商城等参与购买。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农业局产销办指导举办，是北京特色农产品主题对接的系列活动之一。每次活动会推介西瓜、大桃、苹果等不同主题的产品。从今天起直到10月，还将有来自大兴、房山、顺义、通州、平谷等地区的优质特色农产品进入更多社区和超市，让市民近距离接触来自地头的京味农产品。 本台消息，目前西红门镇政府对金融园小区违法建设问题进行了整治。6月1号，有市民反映大兴区金融园小区存在不少问题， 例如通道私装地所、僵尸车栈道、私占绿地种菜、垃圾无人清理等等，引起了大兴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属地西红门镇政府调查核实并进行整改。据了解，金融园小区建于2000年，有7栋居民楼，392户居民。2016年4月，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后来业委会与物业公司因为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等沟通发生分歧，原物业公司于2016年8月撤出小区。目前这个小区物业管理因为收费较低，还没有引入新的物业公司，因此导致小区出现停车管理、垃圾清运、绿地维护等一系列问题。 西红门镇政府介绍，经清查，金融园小区西侧建有车库53间，居民圈地种菜、私搭乱建总共核实有71处，私装地所问题较严重。6月2号上午，西红门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小区内问题分别进行登记排查，随后开展了大规模集中整治行动。6月6号和6月7号2天，相关部门对小区内私装地所进行了强制拆除，总共拆除地所115个，目标是小区内没有一个私装地所。另外安排小区业委会统一协调，按照每户200元的标准收取垃圾清运费，由专业垃圾清运公司每日进行统一清理。西红门镇政府已经和垃圾清运公司进行沟通，责令他们保障垃圾及时清运，做好小区保洁。同时，西红门镇正在对个别居民私占绿地种菜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并尽快清理整治，恢复绿地。 本台消息，以前安定镇街头的烧烤摊烟雾缭绕，现如今镇上的街面不仅整洁，烧烤摊的烟雾也都散了。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记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采访。安定镇某烧烤店老板说，为了环保，政府和商家都挺齐心协力的，现在街上的烧烤店把炭烤炉换成了电炉，门口的桌子也都撤了，虽然成本高了，但是看着干净的街道，自己心里也高兴，嗓子因为烟熏火燎导致的咽炎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炭烤改电烤对肉串的口感会不会有影响呢？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几位食客。食客们都表示，电烤串虽然少了一股烟熏味儿，但是火候更好把握，而且更加健康，相比之下愿意接受电烤。现在的安定镇街容整洁，夏日里少了烧烤味儿和烟熏，居民们也十分高兴。居住在附近的王阿姨说，看着环境变好，感觉痛快多了，心情都变好了。 本台消息，为了吸引消费者，商家经常会设计五花八门的优惠预付卡，有的是超低折扣优惠，有的是赠送免费体验或礼品，但有的商家在消费者缴费之后就翻脸不认人，服务大打折扣不说，甚至还不告而别，让消费者的钱打了水漂。日前，大兴工商分局就披露了一家消失的健身房。消费者孔女士无意中看到位于大兴区瑞海家园附近的金体健身房的宣传，随后来到店内体验，听取服务人员介绍后，感觉健身房离家近，锻炼方便，而且办理会员卡价格也比较优惠，当场办理了一张1000元的会员卡。消费两次后感觉还不错，但是第三次去消费时发现店门紧闭，再也无法联系到负责人。孔女士将这个情况反映到工商部门，经工商执法人员调查，这家健身房注册名称为北京晶体鸿门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因为经营问题导致资金链断裂，无法按期支付房屋租金，出租方不允许他们在此地继续经营，导致停业。据工商部门了解，这家健身中心陆续发出健身卡将近1000张，每张卡的金额从2000到5000元不等，工商部门接到消费者投诉30多起。 工商部门提示，超过半数的商家不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仅有口头约定，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消费者一定要跟商家签订书面协议，特别要注意其中的限制性规定，不要被经营者的各种优惠条件所迷惑。特别提醒，连锁店与非连锁店预付卡出问题的概率没有太大区别，消费者不要轻易相信连锁店更靠谱的说法， 如果某连锁店在办卡时声称可以在多个连锁店使用，可以当场向其他连锁店核实，并将承诺写入补充协议。此外，如果在商场、购物中心等平台的入驻商家那里办理预付卡，也可以要求商场协助解决。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接下来，请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开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傅连瑞， 小记者陈梦强，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饶。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区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一中一小的小记者杨凯俊。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二中一中学校的小记者任飞扬。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新闻快播报。 新闻快播报。近日，魏山庄第一中学小学和西鲁伐皖小的两支队伍参加了由大兴区教育委员会主办的大兴区中小学生健美操拉拉操比赛。参赛的这两支队伍分别参加了高年级组和低年级组规定和自选三个项目的比赛，并且分别获得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好成绩。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本次比赛中，同学们也是用最积极的心态训练参加比赛，最终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近日，2017年大兴区中小学生民族韵律操校园集体舞比赛在大兴一中体育馆举办，大兴三小踊跃报名，积极组织并参与了本次比赛。本次比赛，大兴三小参赛队选派了学校舞蹈团20名女生及一年级20名男生组成的40人韵律操队。在赛场上，同学们以熟练优美的动作、整齐而多变的队形、健康向上的热情与活力，演绎出了花开中华韵律操的精华章节。同学们精彩的表现也赢得了现场评委的认可与观众们热烈的掌声。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是一中一小红通社的小记者李静涵，我现在正在一中一小校园进行现场采访。苗苗同学你好，你即将毕业了，回想一下6年的小学生活，这6年中让你最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为什么会感到骄傲呢？它为你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收获呢？ 在小学6年的生活中，最让我值得骄傲的是当选了大队委。戴尔·卡纳基说过，不要怕推销自己，只要你认为自己有才华，你就应该认为自己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因此我竞选了大队委，因为一份职责让我变得更加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时时鞭策自己，用一颗纯洁的心以及实际行动来感染队员们。 接下来我们采访一下6年级毕业生邵宇哲的妈妈。阿姨您好，您的孩子在一中一小学习生活了6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的孩子在6年中有什么变化呢？ 在一小的六年里呢，孩子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娃娃长成了如今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姑娘。那孩子的成长有赖于一庄一小的每一位老师，在这里我真挚的表达我真挚的谢意，道一声老师你们辛苦了，遇见你们真好。 杜老师，您作为班主任老师，一定对自己班级中即将毕业的孩子有许多话想说吧，您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呢？ 时间啊过得真快，转眼就六年了。他们啊也从当初的小豆包已经变成了学校里最大的哥哥和姐姐。我是看着他们成长，目睹着他们的进步，一个个呢由天真幼稚逐渐到沉稳自信。还记得他们为班级争得的各项荣誉，还记得大家相处的点点滴滴。对他们啊除了有些不舍外，但还有更多的期望。临别之际，我想送他们几句话。第一，希望他们做一个爱读书的人；第二，做一个快乐健康的人；第三，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不论逆境顺境、成功失败，都能正视自己，相信自己。我想灿烂辉煌的明天一定会属于他们。 我是红龙社小记者孙勉晨，听说你们这周开始了零点体育活动，你都参加了什么项目？ 我参加了跳水项目，我学到了弓步跳、踢腿跳、开合跳和脚跟跳。 那你喜欢跳绳课吗？ 我当然很喜欢啦。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爸妈妈跳绳都很厉害，爸爸妈妈教我了各种各样花样，还有几样难的。我要学到更多基础，以后跟爸爸妈妈比赛，看谁跳的花样最多。 希望你能战胜你的爸爸妈妈。上零点体育课，你有什么感受？ 我的感受是，每天我都特别想要上零点体育，我要快点去上学，希望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早上空气特别清新，有利于我的身体健康，我特别喜欢这项活动。 上了零点体育之后，我每天都早早来到学校，然后呢等着上零点体育课。 想到每天早上一来学校就能运动，我也更喜欢来上学了。 王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展零点体育课都教哪些内容吗？ 我们从一年级实施零点体育，现在呢一年级一共九个教学班，经过探讨研究，每一名教师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一项适合学生运动发展的内容。现在我们一共开设了九项内容，并且融入了中国传统体育特色项目，也将体育测试的内容纳入到零点体育课中。小篮球及游戏、协调性身体素质练习、花样跳绳、踢毽子、小足球、软式排球、韵律操、武术操及跳皮筋儿，我们也会根据学生的需求，内容也会越来越丰富。 刘校长您好，学校最近在一年级开展了零点体育课，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门课为什么叫零点体育课吗？ 体育课同学们都知道是我们平常上的这个体育课，但是这个体育课我们管它叫零点体育课，就是每一天同学们来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儿是到操场上尽情的跑跳上体育课。那么我们管这样的在这个时间段上的体育课就叫它零点体育课。 我们的这个实验课实验项目呢，它是源于美国的一项体育实验项目。那这个实验项目呢，它经过大量的这个个案的研究，发现孩子们在上文化课之前进行充分的体育锻炼，由他这种体能的这种充分的锻炼，会带来他大脑的发展，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一种关联。而这种对事物建立起彼此关联的能力呢，有助于同学们去提升他的阅读能力，以及去解决他在文化课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所以呢人们就说零点体育课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变得健康并且聪明。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接下来是我们的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那么今天来到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是来自亦庄一小和北京二中亦庄学校的小记者们，欢迎你们。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跟马上要到的一个节日有关系，就是父亲节。 今天大家来聊一聊自己的爸爸。有的人说我的爸爸在我心目中是无所不能的，有的人说我的爸爸他每天都很忙，留给我一个大大的背影。那我不知道你们的爸爸是什么样的呢？赵科佳，你来说。 我的爸爸是一个幽默风趣，还对我严格要求，还有对我的爷爷奶奶，很孝顺的人。 哦，你的爸爸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爸爸。 Yes。 任飞扬，你来说。 我的爸爸是一个保暖瓶型的爸爸，就是说他表面上对我爱答不理的，其实内心上什么事都为我操心。 哦，你的爸爸是一个暖男。 对， 是个含蓄的暖男。李静涵，你来说。 我的爸爸是一个手很巧的一个人，就家里一般有什么事情都是他来做，然后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会去湖面上滑雪或者滑冰什么的，然后做的那些雪橇都是我爸爸自己亲手做的。 哇，你的爸爸真的是心灵手巧，那你太幸福了。曹维开，你来说。 我爸爸是一个幽默搞笑、动手能力强、热心公益的人。 你们都说了自己的爸爸，都介绍了自己的爸爸了，我感觉你们的爸爸都非常的棒。那你们能告诉我，就是在你们心目中，那你们的爸爸你感觉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任飞扬，你来说。 我觉得我爸爸最大的优点就是心细。我们家里那个就是妈妈解不开的耳机，然后我自己的拉链卡住了，我爸爸都能很快的像变戏法一样就能把它修好。 我的爸爸我觉得最值得我敬佩的地方就是我的爸爸对爷爷奶奶的孝心。在我爷爷奶奶住的房子里面没有电梯，买菜都消费很大的劲，然后我的爸爸呢就在菜市场找到了一个老板，让他给我的爷爷奶奶每周固定时间送菜，虽然这个花了比这个菜价高于好几倍的钱，但是却解决了爷爷奶奶吃菜的问题。 我爸爸最大的优点是对家人的陪伴，他不管就是再忙，每个周末基本上都会陪伴我们，他也就是经常带我出去玩呀，和我一起吃好吃的呀，类似这种。然后他还就是为了记录我成长的过程，还给我拍过一个十月童话，就是自从我妈妈怀了我的心情呀、感受呀，包括我降生的那一刻。 是一个视频。那你自己看了那个十月童话，你看过吗？ 我看过，很感动。 很感动，为什么会那么感动？ 首先我知道了妈妈生我的不容易，还有就是爸爸的精心制作。 让你在还没有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就有了一份这么美好的回忆。 我觉得我的爸爸呢，就是在我和妈妈背后默默无闻的坚持付出的一个人。在我和我妈妈休息的时候，他可能还在工作着。他们就是我爸爸一直是不怎么休息，就是为了让我和妈妈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对，我很敬佩我的爸爸。 我爸爸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经常会想方设法给我们制造一些惊喜，就会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做，就送给我一个他自己做的小木偶，或者说在我妈生日那天会给我妈就是提前好久好久给我妈自己亲手用皮缝一个钱包。 那在你们心目中有没有就是爸爸做的还不够好的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呢？你们认为？ 我觉得我爸爸那个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不经常陪伴我们，因为这几年爸爸去了外地出差，然后有时候还要出国，所以就是说我希望爸爸能多陪伴我一些，多给我打打电话。 能希望爸爸再把时间多留给你一些，是吗？ 我希望我爸爸就是不要再喝酒了，因为我爸爸他之前本来是吸烟的，他已经把烟给戒了，这一点我是很欣慰的。但是他喝酒的话也是对身体非常不好的，我希望他能把酒也戒了。 我觉得我爸爸做的有一个需要更好的地方，就是不要老是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在看手机，我觉得这样对眼睛不太好，希望他能以后少看手机，或者是不要躺着了。 那你们能跟我分享一件你们觉得你们和爸爸之间发生的最有趣或者最难忘的事情吗？ 就是有一次呢，可以说是我爸和他们的朋友啊、同事啊一起聚餐，不是那些 有自助吗？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你可以随便去拿，但是如果拿多了，你不能把它剩下，你一定要把它吃完，不然这样是浪费粮食的。然后呢，我就听了我爸爸这番话，然后我就拿了，吃多少就拿多少。然后我爸爸这次去聚餐教会了我一个不要浪费粮食这种道理。 嗯，就是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周末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就是很无聊，然后我爸就在我的房间里搭了一个帐篷，然后让我在里面玩。后来我妈下班回来了之后，发现就臭骂了我们俩一顿，然后后来我爸还笑嘻嘻的对我说，不用管你妈，就是只开心就行了。 嗯，有一次我和我爸爸在坐火车，那个时候他还留着胡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在和一个小姐姐玩，他就说你赶紧跟小姐姐玩吧，爸爸因为长得像坏人，待会儿就有警察来把爸爸抓走了。然后我就吓得都快哭出来了，然后就一直抱着爸爸不放。结果后来长大了一点才知道爸爸是在骗我的。 那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你们有没有平时可能很少跟爸爸说的话，那么想在节日里通过话筒来跟爸爸说的一句话？ 爸爸，虽然您不经常陪伴我，但是您会尽力陪伴，所以我希望您父亲节快乐，您能永远快乐，永远幸福。 就是想跟爸爸说，平时上班的时候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要注意身体，然后如果实在做不完的话，你可以就利用放假的时间也可以再补上来，就是不要太努力，太工作太忙了。 我想对我爸爸说，就是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也要回家看看吧，回家好好放松一下，这个父亲节我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父亲节快乐。 嗯，我想对我的爸爸说，祝您父亲节快乐，笑口常开，谢谢您为我付出了这么多，祝您父亲节快乐。 嗯，我想对爸爸说，祝你父亲节快乐，这一生我能当你的女儿是我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嗯，就是我想对我的爸爸说，就是我的爸爸虽然也有一些缺点，但是他在我心中永远是最棒的。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他的手掌有一点粗，牵着我学会了走路。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有我在就。 下着雨，然后呢，我自己跑出校门，可是那个雨水就打在我的身上，突然间我发现我的身上一点也不湿了，回头一看，是我爸爸，我爸爸正在用伞，为我挡了那个雨。 我心目中的爸爸就是他在哪，他离我多远都能想着我。 因为我爸爸太忙了，所以没有双休日，然后他每天晚上10点都回来，我希望他能多陪陪我。 我想让我就是我想需要那个学校放一天假，然后呢多陪陪我的爸爸。 有一次我在滑雪，只听咚的一声，我摔倒了，可是我站不起来，身体扭得厉害。就在这时，我的爸爸现身了，出现在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来救我，可是太天真了，他不再救我，在我四周拍了几张照片，说让我给我记录下最美好的时光，才慢慢的把我扶起来，鼓励我继续滑。 我想跟我爸爸说，爸爸你多陪陪我吧。 我想让爸爸多注意身体，别太累。 无所不能的好爸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爸爸。虽然他很凶，好多人都怕他，但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幽默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祝你父亲节快乐。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张赞、贾跃播音，房小鹏编辑，刘霞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 平安车险欢乐送， 送什么？ 免费好礼送不停。